南朝鲜各阶层积极展开审判朴槿惠的各种形式的斗争。11月1号和2号，全南大学学生和江原大学教师发表时局宣言，表示要求朴槿惠政府下台。在这之前，韩新大学的学生、毕业生和教职员也联合发表了时局宣言。在大田，有70个市民社会团体、宗教团体和政党等参加的维护民主大田运动本部，举办了争取朴槿惠下野大田市民烛光行动。仅在10月31号一天里，也就有言论和市民社会团体参加的言论团体紧急时局对策会议。南朝鲜江原道60多个市民社会团体，由中京北道低川市11个团体组成的低川时局烛光共同行动，全罗南道261个团体等全境各阶层团体纷纷举行记者会，要求朴槿惠辞退。在京畿道，有这个地区的32个政党及市民社会团体举行紧急会议，决定成立争取朴槿惠辞退京畿运动本部，并呼吁居民一同参加于11月12号在首尔举行的宣布朴槿惠辞退日斗争。另外，工人运动团体决定展开争取朴槿惠辞退的共同斗争，并从11月1号起在首尔的伪政府大楼前投入了时局静坐。金融工会决定推迟原定于18号举行的第二次总罢工，而集中投入民众总动员来争取朴槿惠辞退。宗教徒和老年人也配合各阶层的反朴槿惠斗争。共同民主党11月1号在国会大楼举行了查明朴槿惠崔纯实丑闻事件真相国民报告会。参加者接着到国会大楼前发表决心书，表示要求朴槿惠向国民澄清真实，宣布对自己进行调查。这天，共同民主党、国民党和正义党国会代表在国会大楼举行会晤，把崔纯实丑闻事件命名为朴槿惠崔纯实丑闻事件，并就实施检查调查朴槿惠、查明疑惑的国政调查等今后行动方向达成了协议。11月2号，朴槿惠逆贼任命新的总理等进行了内阁的部分改组。对此，在野党则断定那是旨在扭转局面、坚持权力的伎俩，并一起拒绝出席有关内阁改组的国会听证会。首尔市长也指责说，单方面的发表改组内阁的名单是愚弄国民的处事。11月1号上午，有一个工人开着一辆掘土机来冲撞为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大楼，摧毁了正门和设施物。在这之前，10月31号，伪检察当局迫于社会各界锐利的眼光和强烈压力，逮捕了崔纯实，并把他移送到了首尔拘留所。11月2号，南朝鲜的基督教广播公司电台报道说，由于崔纯实丑闻事件所引发的超大型暴风，朴槿惠政府实际上处于全面停止国政的状况。